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加拿大有两个人在中国最出名，一个是毛泽东主席赞扬过的白求恩，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山了。大山来到中国20多年，现在他在我们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外国人了，我们已经渐渐把他当成自己人。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一起聊一聊著名笑星大山。大山拜师姜昆学习相声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受邀参加了一场文艺晚会，表演了小品夜归，一句玉兰开门引得观众的哄堂大笑。随后啊，姜昆和唐杰忠表演了一段相声，大山当时在后台认真地欣赏着，台词呢也基本能够听明白了，但是他实在不明白观众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他感觉到相声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因此和姜昆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山拜姜昆为师以后，就算是相声弟子的第9代传人，也是侯派相声的第4代传人，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相声界有一些人反对，包括侯宝林大师，都跟姜昆说收徒弟不是闹着玩的，不要炒新闻。姜昆保证大山会认认真真的学，请侯大师就看他今后的发展吧。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听听姜昆、唐杰忠、大山的群口相声《金刚腿》。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段相声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他是说来说去，凑来凑去，凑到一起就够128条腿了。 有那么多腿吗？ 那当然不信，你们俩数着， 给你数数。啊， 我说这个二郎山，你们俩说4条腿 啊。 好，二郎山 4条腿。 哎，打这儿往下数吧。 我数，你都说点什么啊？ 山上有座什么庙？ 4条腿。 哎，对了啊，庙里供着什么神？ 4条腿。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4条腿。 树上落着什么鸟？ 4条腿。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条腿。 下山过的什么桥？ 4条腿。 到什么地方去？ 4条腿。 进门是谁给开的门？ 4条腿。 到谁家里去？ 4条腿。 进门给让的什么座？ 4条腿。 给的什么点心吃？ 4条腿。 给的什么茶喝？ 4条腿。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4条腿。 说的什么书？ 四条腿 说乐了给的什么钱？ 四条腿 这钱呢可得带窟窿眼儿。 四条腿 要不带窟窿眼儿那可不算啊。 四条腿 行了，咱们就说到这 儿。四条腿 行了。 四条腿 该我说了。 四条腿 你们怎么没完了？ 四条腿 我先说。 四条腿 你们起哄啊。 四条腿 嘿， 四条腿 你说这叫什么事？ 四条腿 你们俩人 四条腿 多新鲜啊，他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吗？起哄没完。 我就说你这顺了那么半天，数那么半天人都数不过，到哪儿咱们算一节啊？ 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这就算告一段落了。 这是个文字游戏， 明白了。 咱们就这么试一试啊。 哎，我先说。 您先说。那我问问您，您这个山是什么山呢？ 我这是一座青龙山。 青龙山 这龙就有四条腿儿。 我说你蒙外国人行，你还蒙我呀你？ 怎么蒙你了？ 您真是龙龙，大伙儿谁不知道龙？龙有腿吗？龙有腿吗？龙前面就有龙爪。 根本就没腿呀、啊！ 你 这叫什么根本没腿啊？你说这龙有爪？ 就龙爪吗？ 没腿， 没腿。 那我问问你啊，这龙爪在哪儿长的？ 长那个腿上。哎哎。 怎么样？ 就算有那腿儿， 打这儿以后啊，句句我都有龙， 全都有龙。 你问吧， 咱们俩给他听着点啊。 好， 我问问您， 说吧。 山上有座什么庙？ 山上有座龙王庙， 又是龙， 四条腿。 你这里边供的是什么神？ 龙王爷。 你的庙外有棵什么树？ 有棵槐树。 哎 啊，槐树没龙啊。我这是龙爪槐。 龙爪槐。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树上落着龙鹞子。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龙眼呢？ 哦，就是 桂圆。 吃过 啊？吃过是吧？ 好吃。 你少吃点，那玩意容易上火。 行、你甭管这了。 下山走的什么桥？ 下山走的是青龙桥。 上什么地方去？ 上龙华东路。 谁家里去？ 龙先生家里。 你叫门，谁给开的门？ 小孩。 小孩没龙啊？ 那小孩他是聋子。 这聋子他也算呐？ 哎，聋子有龙。 那不对，这小孩他要是聋子他听不见，他听不见他怎么给开门了？ 对、啊、但是别人听见了叫他给开的。 那别人他听见他为什么不开门去？ 只是那人他是摊子走不动。 他摊子走不动他怎么跑到屋里边去了？ 他不是别人给他背进去的。 那小笼子那么点小个儿，他背得动大人吗？这 是那里头还有一大笼子了，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说到这儿就行了。 你说这叫牵强附会， 太勉强了。 真有龙。那我再问问您， 哎，问吧。 你进屋给你什么座？ 进屋坐的是绣龙墩。呦， 这木匠还绣龙墩呢、哎， 也就这么一说嘛。 你那么胖，你坐再给人坐塌了，这是。 你甭管了，绣龙墩。 绣龙墩啊、哎！那进屋给您吃的什么点心？ 吃的是龙凤饼。 龙凤饼那是结婚时候吃的啊， 是那是昨儿结婚剩下的。 那这屋里这人谁结婚呢？这 是大笼子娶媳妇儿，你怎么管这么多事儿呢？龙有龙， 有龙啊！ 哎， 那我再问你，喝的是什么茶？ 龙井茶， 龙井茶。 哎， 使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说的是什么书？ 说的是《回龙传》。 给的是什么钱？ 给了一串乾隆钱。 乾隆钱， 乾隆钱有窟窿眼儿。 你给这钱，你说能花吗？这 是古代的，现在还能换外汇券吗？ 就是。 你想什么呢你？ 怎么用啊？ 哎，这乾隆钱带窟窿眼儿，这就算说完了。 到这就算完吗？ 这回该你的了。 我呀、甭我说、让我这学生给你说。 好，可以 啊，就能把你给镇住了。 那也不行， 你听着吧 那你说说，这是一座什么山？ 大山。 大。 我就是大山。 大，你是大山呐？ 啊， 大山四条腿啊。 加拿大还有两条呢，没带来。 什么呀，这是？加拿大也算上了？ 啊、 不行，这，你得找那有四条腿的。 好，再找一个、 什么山？ 首阳山怎么样？羊四条腿儿。 行。 再说这山你们知道啊？ 啊， 波一竖起双双饿死在首阳山。 你听听怎么样啊？ 历史知识还真丰富。 你别瞧这是谁的学生，你知道吗？ 哎，这就来劲了， 多新鲜！你看他黄眼珠子，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玩意儿。 谁呀？ 来吧，你来吧。 有打这儿以后啊，句句都离不开羊了。 当然呢， 啊，山上有座什么庙？ 杨敬业的庙。 嗯，杨敬业的庙。 嗯， 庙里供着什么神？ 大刀杨令东。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有一棵大叶杨。 杨树。哦，杨树也有啊。那么树上落着什么鸟？ 麻雀。 麻， 哎， 麻雀，哎，麻雀可不行。 怎么不行？ 没羊啊。 这是加拿大带来的。 加拿大带来的、 啊、 加拿大带来的也没羊。 羊麻雀吗？ 哦，羊麻雀。 哥，你这一点不奇怪，你洋人他就玩羊鸟吗？ 行了，你甭跟着掺和这个啊。 啊，这羊麻雀，羊麻雀。 那我再问问你 啊， 这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 巧克力。 巧克力没羊。 西洋巧克力呢？ 哦，西洋巧克力也算。 那个外国鸟人家都吃这个。 你怎么老没完了你？ 听人家说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杨辉桥。 哦， 有没有？ 有有有，杨辉桥哪儿都有，这倒好找。啊，上什么地方去？ 曹阳新村。 啊，曹阳。 曹阳新村，上海你也晓得这个地方吗？ 嗨、哎，谁找你当翻译了？曹阳新村， 对。 那么上曹阳新村谁家里去呢？ 杨大爷他们家。 哎呀，杨大爷。 哎， 来，叫门谁给开的门？ 杨妈。 杨妈。 啊。 这杨妈是谁啊？ 就是聋子他妈呀。 他给聋子找一妈。哎呀，我说，那么进屋让的什么座呢？ 杨椅子。 杨椅子。 就是人家加拿大人家也是。 哎，不是 啊， 杨木做的椅子。 我还没给帮上忙，你说 这玩意儿有时候也帮错了啊。 行行行， 杨椅子，杨木做的椅子。 哎， 嗯，那么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吃啊？ 给的是面包啊。 面包。面包不行，没羊。 对， 羊面包。 他这倒方便，加羊就得。啊，进屋给的什么茶喝？ 杨浦茶。 杨浦茶。哦，使得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杨次茶盅杨次盖碗。 哦，说的什么书？ 嗯，杨家将。 杨家将。刘兰芳在电视里说的就出来了、 啊、杨家将也知道啊。 杨家将。 说乐乐给他什么钱？ 给了一块现大洋。两千一 大洋。 银子的那玩意儿那么大个、啊、 银子也不行。银子也不行。 银怎么 没窟窿眼儿？ 我现倒 啊。现倒 掉那银子渣给我留着点儿、这个、 你想什么呢？整个一财迷呀、啊！ 我们大爷 这银子渣了，又 说的怎么样？让你听听说的怎么样？ 说上来了， 行，他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哎。这回看你的了， 看我的。 那 你来吧。 哎，你说， 哎， 你说这是一座什么山？ 青龙山。 山上有座什么庙？ 杨继业的庙。 庙里供着什么神？ 龙王爷。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哎，大叶儿杨。 你这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 我们俩说完了，你一人抄一句， 整着一个剥削这事儿、 啊。这边是龙王庙，那边是大叶羊，像话不行， 不行不行，我自己说行不行、 哎？你自己说可以， 没什么了不起，你问呢？ 那、哎、你说什么山？ 哎，鸭鸡山 呀，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 这得四条腿，鸭子两条腿， 鸭子两条腿， 哎、 鸡还两条腿呢？ 哦，凑腿来了， 四条腿，您凑我听着吧啊。 鸭鸡山呢、啊、 鸭鸡山。 山上有座什么庙？ 鸭鸡庙。 庙里供着什么神？ 一只鸭子一只鸡 啊。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鸭鸡树。 树上落着什么鸟？ 一只鸭子一只鸡。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哎，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走， 什么呀你？ 那多么 像话吗？那鸡嘴里叼一鸭子，那鸭子叼得动吗？那个

你是家长啊， 你这管孩子呢，你这 这叫什么 话？人家说那个意思是你呀、啊、管我们这俩东西。 这不是不是不是，你呀、啊、这四样东西管住我们俩这八样东西。 哦，八样东西、哎、 明白了。 还有个要求 啊，什么要求？ 必须得带折的江阳折。 江阳折，好、啊、 合着押韵啊。 哎， 好，开始您先说。 我先说啊， 我问您这个天上飞的、嗯、 我说天上飞的是鸳鸯。 鸳哎，鸳鸯知道吧？鸳鸯 哎，知道啊，就是我俩好比鸳鸯鸟。 行行行行行，你挂唱就行了，这动作难看点，跟烧鸡似的。 难看呢， 行了， 鸳鸯鸟、 啊啊、哎，我这鸳鸯江阳折 啊， 你再问。 地下走的、嗯， 地下走的是绵羊。 绵羊知道不知道？ 哎， 对， 知道、 哦、知道。也 还有那个桌子上摆的 文章。 还是书香门第、 哎、 啊？那您这屋里有的 梅香， 哎，梅香， 哎， 这个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挺好的，你知识分子家庭、 啊、 写文章的屋里装一大梅箱子， 多脏啊！ 搁楼道里头那也安 全。什么脏啊？什么梅箱子 啊？ 我说是我们家那个小丫鬟、小保姆，名字叫梅香。 那叫丫鬟不得了吗？ 那不行啊，叫丫鬟就没辙了，必须说梅香，江阳折、 哦。您说完了 啊？ 那行，那您听我的 啊，该你说了。 我要管住你这思想啊！ 好好，那你说说天上飞的 凤凰。 凤凰， 凤凰是百鸟之王。 哦， 管不管您的鸳鸯？ 哎， 行，百鸟之王管住我这鸳鸯。 管住您了吧？ 可是你这徒弟待会儿可就完了。 怎么了？ 百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那怎么办？ 你中国人，你向着中国人，你管外国人什么事儿？你这， 你说一会儿怎么又变了你、啊？ 你这我就老师拉胡琴自顾自了、啊。 那你说说这地上走的， 地下走的， 嗯， 豺狼， 豺狼， 哎，狼叼羊冷不防，它吃你的羊啊！ 哦，哎、 对不对？ 那桌上摆的， 书香。 哦， 装你这文章用的、 哦、书箱子。 哎， 那么屋里有的呢？ 姑娘， 姑娘， 姑娘就是小姐呀、 啊。啊， 小姐使唤你的丫鬟呢？ 哦， 我没想、啊，管住了，管住， 可以，行行行，你这四管是管住了 啊。 再瞧他这四侠的可要玩 了，没问题。 来、哎、来，咱们听听他的啊。 哎， 好， 那我问问您， 哎， 你问问吧， 你说说。这天上飞的是什么？ 鸟枪。 这啊， 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那得会飞，鸟枪会飞啊。 那一开枪啪出来的那个叫什么？ 飞子儿。 那不是飞的吗？ 哦哦，这么飞啊。 哥， 那我再问问你 啊， 这地上走的呢？ 大老虎。 大老虎。大老虎大老虎不行。 怎么 大老虎没辙呀、啊、 我是外国人呢、啊， 没辙， 喊外国人都没辙、啊、 咱们就让他过去问问他底下的。 那么桌上摆的呢？ 火柴。 屋里有的 流氓。 你这都乱七八糟的，这个 一点都不乱。 你这 都能管得上吗？ 给我丢脸， 管得上。 我问问你、啊、你天上飞的那鸟枪 打死了你的鸳鸯，捎带了您的凤凰； 你地下跑的大老虎 吃了您的绵羊，啃了您的豺狼； 你桌子上摆的这火柴 烧了您的文章，呕了您的书香； 你屋子里这流氓 这手抱着姑娘，这手搂着梅香啊。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大笑风生，谈笑自若，风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和您聊一聊著名笑星大山。几年以后，大山和姜昆一起去侯宝林家拜寿，侯宝林拍拍大山的肩膀，说了一句。这是我的第四代，当时大山感动得流泪了。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能得到侯宝林的认可，大山觉得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师徒如父子，大山拜师在姜昆的门下之后，他感到无比荣幸，也是觉得责任在肩。于是呢，他三天两头的往师傅家里跑，十分勤快。 第一次到姜昆家，饭桌上有一碟酱豆腐，大山一看这方块的东西有点像奶酪，一口气就吃完了。虽然咸得要命，但是他硬撑着想，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味道吧。后来他才知道，正确的吃法是一点一点的吃，他的吃法是不对的。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呢，送你一首来自华健演唱的歌曲《上上签》。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得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不会有你处处流马烟烟。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真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有挂念。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有你以为我癫，让我在你身边。那一年受伤的钱，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虔诚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